星，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二环东段东向西方向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已经结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4:44，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今天的是2018年9月5号星期三，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呢，有很多的路段正在交通管控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时呢，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要早点出门，千万不要迟到。不是啊，搜了一下在建国门周边哈，全都是在交通管制的状况。然后我就一直在惊讶，我怎么这么准时赶到了呢？佩服自己啊！好了，其他朋友呢，就是想提醒你们，一定要知道，提前预知一下，然后呢，规划好行车路线，一定要提早出门。好啦，那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还将邀请你在国图艺术中心来欣赏《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的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这次的主题呢，就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特别美好的记忆哈。而且是免费哟，现在就可以发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免费获得票。每天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新朋友在我们的官微来耍存在吧，老朋友你们等着，加速群当中没有看到你们发位置发红包啊。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Gazelle What You Waiting For。 第29名 梁静茹 C'est La Vie。 第28名 Aline 爱就爱。 怎么样，这首电影你还满意吗？来自 Gabriel 的这一首 House 舞曲 What you waiting for， 你还在等什么？这次和人生合作哈，曲子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一首游行似水的歌 Sail A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les nouveaux êtres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想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走一个城市的陌生，走到了数望不知不觉的 进入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它的词，这首歌曲的词可以算得上是非常的经典了。

现在。喜欢你在身边，空气就跟着转。爱就爱，有去想该不该，心打开，勇敢地把手牵起来。我不要让幸福变成遗憾，想要爱就赶快趁现在。爱就爱， 是艾琳黄丽玲的爱就爱，感觉她的歌的气韵柔和，音色清晰有力。她的音乐呢看起来很开怀，她说音乐呢不是用来寻苦的，是拿来作乐的，放开自己的执着可以达到一种境界。真的吗？那我唱歌怎么觉得那么乐呀，特别是让我高音飙不上去然后又走调的时候，我觉得挺痛苦的。好吧，这是我，不是人家艾琳黄丽玲哈，歌姬人家这个天才嘛，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好，上到第49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黄丽玲的爱就爱，继续翻身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特别柔情的歌，曾经把它刻在 CD 当中，放在车里听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忘了。有一天就是一个像今天一样明媚的天气，突然音乐在耳畔响起，感觉眼前的景致都灵动了，人生美好。牛奶咖啡，旅客。 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仿佛来过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镶嵌心里，有笑声也有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走着走这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把天空走亮了。 不知走了多久就把天空走亮了。牛奶咖啡的李克，在李克的 MV 当中呢， Kiki 光着脚压穿着纯白的纱裙，如同初生的孩子一般，在流逝的沙漏前依然开始他的旅程，就像很多人一样带着倔强渐行渐远，在旅途当中一路前行，收获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牛奶咖啡的李克。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采洁 Love Love， 感觉她的歌声像草莓冰淇淋一样甜美，也是现在这个时节炎热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了。上周第39名，本周上升13位，来到第26位，郭采洁 Love Love。歌曲郭采洁 Love Love，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来粤港海鲜自助开业了，400多种海鲜美食。 什么？400多种海鲜美食？ 可不嘛，午餐239元，晚餐269元，我们就去来粤港海鲜餐厅吧。 丰台区梅市口金汇广场2层，6863-3191，倍儿超值。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 say hello 刷存在，特别是安慰那些堵在路上的朋友哈。哎，什么意思？什么态度啊？既然你们堵在路上，就安心听汽车音乐会吧。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有一个选车的小窍门哈。有的人认为汽车后排的空间越大就越舒适，后排空间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对于汽车考量的重要因素了。有人将后排比作飞机的头等舱和经济舱，认为大空间的后排座哈就是头等舱，买了一辆头等舱回家真值啊。其实呢，除了充足的乘坐空间以及合适的坐姿，真正好的后排还是要考虑到旅途当中的各种颠簸啊、拐弯啊、加减速当中对人体的固定，绝不能让乘坐者晃来晃去，太大了，坐上去咦一转弯这人呢从左门跑到右门去了。哎，对，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所谓的座椅包裹性要好，得包住啊，不能这一拐弯人就从这头跑那头去了啊。所以一个真正的舒适的后排绝不仅仅取决于空间大小这一项。那怎么办呢？哎，您买的时候呢，乘坐的时候是不是舒适要把它考虑进去，可以用手捏一捏座椅的坐垫还有侧面的支撑，会发现这些位置柔和，填充物也很软，占地面积还不是很大，坐上去呢就跟坐在高级沙发上一样。所以好的座椅不仅贴合度、软硬度好，在转弯的时候呢，侧向支撑、腰部和背部的支撑以及汽车震动时的舒适度也非常到位，这才算得上是头等舱啊。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Koala Tiesto Set Yourself Free. We're not living in a snow globe Hollywood. There's no rehearsal in our stages. 第24名 孙燕姿彩虹金刚。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叫。 第23名 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第22名 许飞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在树上，和你的名字在不凋零的生命。 第21名 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我还记得你笑得像孩子一样，你所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等我睁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ndec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dows break. 电音吧，我就知道你在跟着他一起舞动，走不住了吧？来自美国的三人电音舞曲团体 Quella 和 Tiesto 合作的这一首 Set to Set Free， Set to Set Free， 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涵养很广泛，对于其他的电子舞曲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其他的乐队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哈。上到第35名，本周上升是未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断盔甲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声嚷嚷，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太阳每天都为晒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就一样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黑蓝照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太阳金刚难舍柔呀，放慢来吧，只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丑呀，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这可是儿童的主题歌哈。为了贴合专辑的主题，孙燕姿特别到新加坡植物园拍摄专辑照片。因为小时候经常和爸爸一起到植物园去玩，同时也认为孩童这个主题呢，和大自然的结合是最好的呈现方式了。好了，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冬夜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沙。 生命有一种绝对，源自于他们的专辑《时光机》当中。 希望这张专辑《地名时光机》，一方面呢，固然是在成功的三部曲之后，希望能够重新展开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抛去以前所取得的成功最对于他们的束缚，还能够继续警醒，然后回到五年前初入这一行的初衷，拾起当时对音乐最纯粹的感动，就是找回初心哈。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Auto Music Top List。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名字美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如日如星 写了这样一首淡淡的歌曲唱给你听，无论气质还是歌曲的演绎，都给你秋高气爽的舒适感受。十二周第三十一名，本周上升几位，来到第二十二位，此许飞你的名字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是适合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来聆听的歌，来自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这是零九年为自己刚拍的电视剧《大城市小浪漫》而作的曲，来听听看吧。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电梯关上了，和心一同坠落。爱一个人是卑微的，每次答应自己。穿梭，也有好几天想。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iya, Bobby.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Jump in.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神了，这首老歌大家是否还记得？陪伴我们成长起来的哈。如果你说哎，嗯，记得这首歌，哎，有没有透露年龄？这是创建于1989年的阿垮水叮当组合带来的他们的成名曲《Barbie Girl》。他们造型定位很鲜明啊，有着很强的卡通味道，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了。他们的曲风呢也是十分流行上口的舞曲哈，很适合这个男性的绕舌和女性的唱腔。那我怎么感觉这首歌曲特别像范晓萱、小萱萱的健康歌啊？啊，小萱萱来跟爷爷一起做操，然后男生是大叔爷爷级别的声音哈，然后女生就很可爱的小女孩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在方便的时候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何况在这里呢还可以锁票呢，输入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土艺术中心举行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那这次会听到的都是名曲啊，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很经典的作品，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舞曲和电影音乐啊，真的是一场非常美妙的享受哈。时间就是2018年的9月15号下周六晚7点半在国土音乐厅哈。想索票，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8。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自驾京郊小镇，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方古镇啊，古镇呢是海河上游各地往来天津的必经之地，自古就很繁华。那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经三次来到这里，留下了南游苏杭北游盛方的赞誉。来这里逛一逛盛方三宝，戏楼、牌坊还有文昌阁，看看清朝的大院和欧洲风格的结合，望着精致的雕花，是否能感知到曾经的历史呢？啊，原来乾隆皇帝来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也站在这里看一看瞧一瞧。地点在哪？就在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以东35公里，自己导航去搜吧，可以计划好短途旅行，这个周末就走起吧。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张宇《月亮惹的祸》。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相遇月亮惹的祸，生命虽然并非他唱的那么如泣如戏，但是他的每首作品似乎都可以拼凑昨天的某一个时期某个特定情节，戏剧又真实夹杂在一起。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Hey I just met you，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好听的伴你在路上的汽车音乐节目。我是腾斌啊，汽车音乐会这个名字是告诉新朋友的，老朋友不用过多介绍了哈。我当然更有名了，就更不用过多介绍了。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啊。那今天是周三，老朋友都知道今天要来关注房车了。在音乐当中享受房车的慢生活吧，在音乐当中旅行，在旅行当中生活是什么样子。好了，今天呢为房车定做的音乐呢大家很熟悉了，是一首英文老歌 Loving You，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侧田翻唱的版本。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oving you, it'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 it's all I wanna do.Everything that I do, it's out of love to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The colors that you bring.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Loving you has made my life so beautiful.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e.I see your soul come shining through every time that we I'm more in love with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See you.

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李荣浩用与生俱来的独特声线诠释这首歌曲，歌词当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欢快也 happy 的歌，来自哈雷银声庆《脚踏车》。换到歌曲的缘起啊，他就直接点名说，收录的原因就是自己喜欢，怎么着吧？一听到 demo 感觉就充满活力哈，浑身满血复活哈，很有趣很好听，所以就唱了呀，来跟着他一起 happy 起来吧，脚踏车。 Bicycle 欢迎李承俊。 骑着我最心爱的单车在路上，听见有人对我说 hello，点点头，挥挥手，从此变成了好朋友，一起向前走，迎着微风，没有烦恼和忧愁。你在前面，我紧跟在你的左右，红灯停，绿灯行。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还有孙燕姿的 Winners， 阿妹张惠妹 Bad Boy， 还有萧亚轩幸福的地图。广告之后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注意最后这个余承宪说的赞，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哇！

策展人介绍，由于不宜移动，以往展出壁画和木质大多是以复制品替代，这次展览则把十幅壁画和七幅木质一起搬到了国博。在展览当中，盛唐技艺分为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棋列散歌尘、大唐异乡客和学理共归真六部分娓娓道来。其中一件彩绘黑人立俑，皮肤黝黑，身缠红带，表情生动。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二零一八，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歌曲呢来自孙燕姿的 Winners 啊，其实这首歌曲呢原唱呢是一支女子乐团，名字叫做 Shocking Blue， 他们的原曲版本呢就是原版哈，在1970年赢得了冠军。关于这首歌曲呢，孙燕姿写下自己的记忆：80年代的舞曲最好听， 想起十七岁的我们用一样的舞步为同一首歌曲而疯狂的景象啊，透露自己年龄哈。孙燕姿重新翻唱这首歌曲，不过我也仔细听了一下，80年代的舞曲真的是挺棒的。如果你也眷恋这样的感觉，那就继续延续这样的感觉，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阿妹张惠妹 Bad Boy。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张惠妹 Bad Boy，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把你的热情拿出来。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样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3:06，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幸福的地图》了。不过现在要有几位朋友非常幸福哈，得到我们今天送出的音乐会的门票。还有人不知所云，什么音乐会啊？下周六和9月15号晚7点半在国图音乐厅，我请你听音乐会哈，都是一些世界名曲，有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经典作品，曲目大概给你透露一下哈，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埃尔加的《爱的致意》，还有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还有一些电影的主题音乐和舞曲，想去吗？好了，今天来恭喜4位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票，先4位老朋友吧，大叔、奋斗、易子鱼和好久不见的红雨，恭喜你们。好了，幸福的地图送至你的耳边。应该之前要提前跟你暂别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9点，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怎么少了你呢？堵车必听的节目。好了，也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个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